就要开播了。 生活麻辣烫，越听越有味儿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，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？ 所以说这个形象，他既不是山东的，也不是陕北的啊，也可能不是河南的，不是辽西的，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。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，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？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，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，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。 揭开尘封的旧事，闻听历史与回忆，欢迎收听旧闻节目《往事》。 第28集，朱元璋由李善长领着进入灵谷寺的殿宇间，听到刘伯温等人的笑声，心里一动，不由得驻足聆听，然后对李善长说：“ 这笑声清朗，有穿透力，我想一定是那四位贤者的笑声吧。” 说着大步向前，李善长、汤和紧随其后，来到一间雅致的会客房。三人刚刚停下脚步，便有一位书童模样的人走出来施礼说：“ 我家先生，请几位贵客里面说话。” 汤和说：“他们又没见我们，怎么知道的？”朱元璋微微一笑说：“这一点都不知道，还值得我们前来相请吗？”几人走到里间，刘伯温四人早已经起身相迎。李善长从旁边上来，正要介绍，朱元璋拦住了他，说道：“ 四位贤士，我朱元璋久闻大名，如雷贯耳，虽然未曾谋面，却已经是很相熟。右相国暂莫介绍，待我朱元璋猜猜看。” 说完，朱元璋走进一位相貌伟岸、长着长胡须的人面前，说道：“ 先生是博通经史，书无不窥，尤经相伟之学，才比孔明不弱的刘伯温。” 刘伯温微微点头，微笑着说：“ 国公夸赞，伯温实在愧不敢当。”“ 幸会，幸会。” 朱元璋说完，又走到一位有着美胡须、眼睛近视但却明亮的人面前：“ 先生便是以伯温著称，就学于孟极，能知晓五经的宋景莲。” 宋景莲点点头，双手作揖，巴黎说道：“ 得国公相识，真是三生有幸。” 朱元璋又说：“ 幸会，幸会。” 说着，朱元璋又走到一位身材修长、浓眉厚唇的人面前：“ 先生定是博学有才，早曾经受行省元帅的叶景渊。” 叶琛连声地说：“ 啊，对，对呀、啊，感谢国公知道我。” 幸会，幸会。 朱元璋说着， 最后走进一位勇猛健壮的人面前。先生定是坚持不受浙东都元帅府敛视，退隐匡山的张三义。 张毅点头说：“ 谢谢国公知我。”“ 幸会，幸会。” 朱元璋愉快地说：“ 我今天实在是太高兴了，四位乃当今一等一的大贤士，能在这里与我相见，实在是我朱元璋三世修来的福气，还请四位看在天下百姓的份上，随我朱元璋下山平息战乱，救民众于水火。” 朱元璋说着，对四位贤士躬身一一的作揖。这四位大儒之所以来到南京城，为的就是这句话。此时听了朱元璋说出来，又见他如此诚意的相请，自然大喜过望。四人同声地说：“ 能得国公厚爱，我们愿意随国公下山效力于麾下。” 朱元璋更加欢天喜地了，目光炯炯地望着他们，热情地邀请道：“ 我们就此下山去吧。” 宋濂、叶琛、张毅三人听了，都把询问的目光一起转向刘伯温。稍一思考，刘伯温淡然一笑，非常坦率地说：“ 恭敬不如聪明，更何况我们来此中山灵谷寺，不就是希望国公的召唤吗？” 三人见刘伯温说得这么坦率，先是目瞪口呆的一惊，随后哈哈大笑起来。朱元璋和李善长见了，也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刘伯温豪爽地说：“ 在这里笑什么？走吧，我们去跟着吴国公到战场上笑去。” 说着对朱元璋礼貌地一伸手：“ 国公请。” 朱元璋对他笑了笑，高兴地迈开大步。刘伯温、宋濂、叶琛、张毅还有李善长都跟随着朱元璋浩浩荡荡地一路走出灵谷寺，走下中山，走进了国公府。朱元璋进驻南京以后，早就命人盖了一座礼贤馆，以备讲经讲学之用。当天晚上，这四位大儒都被朱元璋安置在这座豪华的礼贤馆内。等不到第二天，朱元璋当晚就去了礼贤馆。他首先见到的是坚持不受浙江都元帅府敛视，退居匡山的张毅。朱元璋一进来就开门见山地请教：“ 现在天下战乱纷纷，怎么才能平定下来？我为天下人求问先生，还望先生赐教。” 张毅听了也直言不讳地说：“ 平定天下没有一定的准则，只有高尚品德的人才能做成这件事。只要国公宽厚待人，取得民心，天下一定是国公的。” 朱元璋点头称是。 先生一身正气，心里装着百姓，我要授予先生为敛营填私事，造福百姓，不知先生是否愿意？ 就在去年，张毅因为破贼有功，元朝论功封赏他为浙东都元帅府敛视，但是张毅却坚持不接受。他说：“ 我率领众将士大败敌寇，现在他们大都战死，我活着还有家风， 实在是情所不容。可是今晚，张毅感谢朱元璋从百姓的角度出发，让他为官，便欣然接受了。望着朱元璋说：“ 国公有命，何敢不从？” 说完跪下谢恩。朱元璋双手扶起张毅，恭恭敬敬地朝着张毅做了个揖，说：“ 我代天下百姓感谢你。” 离开张毅，朱元璋找到宋濂，说道：“ 先生乃当今儒学之首，不知先生对当今天下是何看法？ 而今天下大乱，是因为人心已乱，所以要平乱世，武力统一固然重要，但统一人心也是非常重要。要统一人心，首先要让人明白事理。春秋左氏传是孔子褒善贬恶的书，如果能好好推行书中的意思，那么人们就能明白真理，知道哪些是好事应该去做，知道哪些是坏事不应该去做。如果真的达到这般境地，天下自然就统一了。”宋濂说完，朱元璋听了也是点点头，说道：“ 先生学贯古今，一代大儒，请先生留在我身边随时请教，今后就在礼贤馆内常常设坛讲课，传授春秋尚书三略等儒家经典，教化文武百官，不知先生愿意吗？” 做学问之人，最美最乐之事，莫过于将所学传授于众人，能得到国公如此安排，宋濂感激涕零。 说着宋濂作揖。朱元璋与宋濂作别，找到刘伯温。这时候啊，已经是深夜了。刘伯温备上好茶候着，似乎专等朱元璋的到来。朱元璋品着热茶问道：“ 你知道我要来吗？” 刘伯温说：“ 你也知道我定在等你。”说完两人哈哈大笑。笑完了以后，朱元璋收敛起笑容说：“ 元璋想以天下大事问先生，还请先生不吝赐教。”“ 但问无妨，只要我刘伯温知道的一定如实回答。只怕是刘伯温知道的，国公早已经成竹在胸了。”“ 哎，别这么说，我今日能有些势力也全靠大家的帮助。就是这样，比之西面的陈友谅、东面张士诚也是远去一些，如今处在两面夹缝之中，不知如何才有作为。” 朱元璋说话时，刘伯温认真地打量着他。只见朱元璋身长背挺，腰粗肩窄，额骨突出，下巴肥硕，眼睛细，嘴巴扩大，牙齿小，唇大，手非常肥实，而指头非常细小，腿修长，而脚板大，行动起来犹如龙虾在水里。刘伯温心中暗自称奇，自己一生钻研相术，却还是第一次见到这般相貌的人。见朱元璋正等着自己回答，刘伯温这才回过神来说：“ 张士诚目前已经降元朝，是有些麻烦，但是比较而言，陈友谅的麻烦更大。一是他的力量强大，而且还在迅速壮大；二是陈友谅野心勃勃，先杀自己的主子倪文君，如今又控制义军领袖徐守辉，可以说是挟天子以令诸侯，对国公您发起进攻，恐怕就在近日啊。” 刘伯温一席话，只说的朱元璋额头冒汗， 急忙问：“以先生之言，我现在当如何防御？”“ 不是防御的事。”孙子曰：“决定战争胜负，主要是从这七个方面来分析比较：国军政治是否贤明，将帅指挥是否高明，天时地利哪方更好，法令能否得到贯彻执行，军事能力哪方强大，士兵训练是否有素，赏罚是否严明。就这七条，国公与陈友谅相比，胜负也就出来了。只要国公消灭了陈友谅，张士诚势孤力单，一举可破，然后国公向北挺进，便可成就帝王之伟业。”朱元璋听了非常高兴，说道：“先生分析的精妙，一定还有败敌两策，还请都能讲出来。”“以上七条，陈友谅明显占着只有一条，军事实力比国公强大，因此要打败陈友谅，国公必须集中所有兵力，将西路、东路、北路大军都召回来，方可一举击败陈友谅。可是如果召回常遇春与李文忠，张士诚与参与的援军必然是反扑来夺我东部、北部的领土，这后果一定不堪设想。”“国公的担心非常正确，但是群雄争霸在于实力，丧失土地换来实力壮大，才可能是最后的赢家。如其不然，则实力尽而土地丧，再没有争胜的本钱。不知国公认为是这样吗？”“ 听先生一席话，使我朱元璋茅塞顿开，我在这里再次感谢。” 朱元璋说着拱手作揖。刘伯温慌忙的还礼说：“ 嘿，国公相貌不凡，威武仁厚，而且能礼贤下士，实在是帝王风范，令伯温大开眼界。” 朱元璋见刘伯温说得很真诚，不由得也很感动，拉着刘伯温的手说：“ 我朱元璋为人直率，相处久了你就会知道，有关军国大事，先生有什么想法时，还请随时赐教。” 刘伯温点头称是。这一天夜里，朱元璋就在刘伯温的馆里彻夜长谈，一直谈到天亮的时候才回到国公府。朝着郭丽那边看看，他还是走进马秀英的卧房，这是他已经养成的习惯。无论是太疲倦了还是太高兴了，他都要到马秀英那里去。疲倦的时候，他渴望在马秀英那里休息，高兴的时候，他首先是想让马秀英知道。这回马秀英没有料到他会来，有些很不明白的模样。朱元璋笑了：“ 这回你不知道我要到你这儿来吧？”“啊？” 马秀英只是微微一笑，并没有作声，替他把床被整理好，爱怜地说：“ 看你这么疲倦，先到床上去躺一躺。”“ 好，你陪着我，等我睡熟了再离开。”“ 睡熟了我也不离开。” 马秀英说着帮朱元璋宽衣解带。 不知常遇春与徐达怎么样？ 朱元璋正想睡下，突然睁开眼睛说着。马秀英正想回答，朱元璋早已经是呼呼大睡了。马秀英深情地望着他，心里充满着柔情。再说常遇春与胡大海率大军往东北翻过玉岭关，常遇春在关下安寨，领胡大海为先锋，率三万人马直逼临安。胡大海身材魁梧， 一身的力量，一身胆气，每次攻城冲锋在前，从百户晋升到总兵以后，全是那手足胸腹间的刀伤换来的。临安守城的将军叫汪平，是张士诚手下得力战将。早在朱元璋攻打的时候，张士诚便令汪平死守临安，以了却杭州的后顾之忧。汪平接到命令，便认真地安排守城的事宜，整天的巡视城上，激励将士们守城信心。胡大海一到临安，便派右先锋张龙正门进攻，自己率大军压住阵脚接应。张龙此人非常勇猛，率3000勇士直冲正门。刚到城下，城上的刘史如雨怎么也难得上前，3000勇士死伤过半，而张龙身中2箭，差点跌下马来。胡大海非常气愤，长枪一挥，跃马冲出去。可是道路太窄，行动缓慢，等到城前，一阵箭雨过后，木滚乱石猛然砸下来。胡大海见将士死伤无数，这才清醒过来，急忙撤兵，而自己缓缓地断后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 情。